懂歌里在唱什么，是不是？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你受这个歌曲的感染哈，非常带感的一首歌。这个开场感觉我做出了音乐加速度的感觉，自己把自己逗乐了。其实在出发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我们全新一期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又启程了。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纯。今天是2018年5月2日，又是一个假期过后的工作日的上午哈，不知道各位心情如何。但是我猜测今天路上的车可能有些多了起来，不如前两天那么畅通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一个上班路上的愉快放松的好心情。那如果堵车的话呢，就不妨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让耳朵跟随音乐一起去旅行。微信公众账号上郭建峰说，带上音乐出发一定是人生最美妙的事情，何尝不是呢？那我们今天出发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其实千纯已经把今天的歌单和今天目的地的好多我搜集到的图片发送到了一个推送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最近的一条推送里面，可以查询到我们目的地啊、所有的我们今天要去到的景点的好看的图片，以及最后还会附送我们今天的歌单，大家不妨先去浏览一下。对，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海景、森林还有雪山湖泊，拥有欧洲最美的峡湾，它就是黑山。黑山在欧洲并不起眼，它的国土仅为 1.38 平方公里，人口呢只有65万，但是它却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很多人不舍得离开那里。美国杂志形容它拥有如时光倒流的中世纪的村落，更是许多贵族还有明星的一个度假胜地。黑山拥有无数古城还有教堂，厚重古典的历史气息和我们昨天所去到的塞尔维亚真的是不相上下。但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整个东欧都少见的美丽海岸线，还有海滨酒店，而且比普罗旺斯等地更为小众和私密，所以引得无数的贵族明星都专程来此度假，你想不想去呢？ There's no way to say this song's about someone else. Every time you're not in my arms I start to lose myself. Someone please pass me my shades. Don't let them see me down. You have taken over my daysSo tonight I'm going out. Yet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now only spoil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i-dee-la-da-da-do-da-da-da-me, da-da-da-do-you. La-di-dee-la-da-da-d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Back with people, but your face is all I see. And the music's way too loud, but your voice won't let me be.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that you're stressing to impress. But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is got me spin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I feel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cause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i-dee-la-da-da-do, da-da-da-me, da-da-da-you. La-di-dee-la-da-da-d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la-da-da-do, da-da-da-me, da-da-da-you. La-di-dee-la-da-da-do, when you were gonna think of you. La-di-dee-la-da-da-do, da-da-da-me, da-da-da-you.Pretend the night is so beautiful. Take a photo with the bros. La-da-dee-da-da-da-do. They won't see through my disguise. Right here behind my eyes. Replaying in my mind. La-da-da, yeah.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m only spoiling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Coat C Simpson 在副歌部分拉大滴这样的随意的哼唱，那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哈，拉大滴来自 Cole Simpson。 我们今天去到的是黑山，首先浏览的景色就应该是布德瓦的蒙特内罗哥海岸线，那里光沙滩就高达95座，而且令当地人更引以为豪的是其中的一座沙滩它全长就达到293公里，是黑山最长的一个沙滩了哈，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啊。早上日出，晚上余晖，我们在沙滩上游玩的项目也种类繁多，所以你可以躺在躺椅上看着眼前的大型的轮船还有小型的快艇从眼前飘过，哇，人生不要太惬意啊。送上一首应景的歌曲《美妙生活》。 道理好多，不过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过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深出规模。 来自林宥嘉，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最重要的是除了歌单之外也可以浏览到我们今天要前去目的地国度的一个美景哈。千纯已经提前做了搜集和整理，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最近的一条推送里面就可以找到哈。我们今天去的前方目的地是黑山，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在一个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长的沙滩上躺在那里看落日余晖，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另外一个美景，就是圣斯特凡岛。这个凡岛很厉害啊，大概是一个足球场大小，但是位置很独特，它会像一片叶子一样漂浮在海面上，一直都是贵族富豪还有好莱坞明星最常来的度假酒店，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啊，史泰龙啊，哎，都在这里住过。如果你想要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这个图片了哈。 因为是私人酒店，所以必须住宿才能上去。那这里的海滩被认为是世界上五大最吸引人的海滩之一，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为700多欧至几千欧不等，拥有管家式的服务。那如果住在里面呢，能和不少好莱坞的明星变成邻居。 照亮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像猜谜，今晚住在哪里，只爱找心情，我决定天意了，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 来自张靓颖。刚才我们说到你可以去海滩也可以去小岛，那在黑山你还可以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叫做科托尔海湾。科托尔海湾是南欧最大的一个峡湾，也是黑山的明珠了。这里的水呢非常的清澈而且凉爽，是海滨浴场的最佳的选择。而在海岸边也停满了满满的游艇，每年的七八月啊，和圣斯特凡岛一样都有大量的超级富豪游艇在此停泊，不妨去看一看海哦。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巧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周公子。老歌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停留在你的记忆最深处，所以每当说到海这个关键词，可能我们第一首想到的歌就是来自周迅的这首老歌，叫做《看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目的地是黑山。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去到黑山的海湾、海滩、海岛，但在这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逛逛它的公园。这个公园叫做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其实是一座天然公园。你沿着塔拉河方向行走，就能体会到欧洲最深的一个峡谷。被浓密的森林植被大片覆盖的峡谷，空气很清新，绿色清爽，温度也让你舒适的觉得哇，我不想离开了。在茂密的农林里，黑湖又是一大亮点，清澈透亮。在那里你可以停住泛舟，跟着湖里的水鸭来一次水上赛跑。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妨来看看图片哈。你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在最近一条推送里呢，千醇已经做好了一个搜集和整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国度黑山的很多的风景的照片。当然在文末还有附赠今天的一个歌单哈。我们继续来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做《两脚书柜的逃亡》。顾名思义啊，他就把自己比作一个两脚书柜，那就把自己脑袋比作了书柜吗？太有才了，而且太自信了。 我双脚站在别人眼中的表象，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7度，在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好，空气清新，适宜换活动和开窗通风。不过呢，今天午后对流云有所发展，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的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多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站直喽别趴下今晚7点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影片是由第五代导演黄建新的代表作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居住在同一栋居民楼里的三户人家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影《海滩》明晚7点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当年凭借《泰坦尼克号》红遍全球之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万众瞩目之中接下了这部《海滩》。影片通过讲述一群人在偏僻起立的海滩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来展现真实人性的爱与自私。当年剧组在泰国取景时不慎破坏了当地环境，遭到居民抗议，莱昂纳多由此创建了环保基金会，走上环保的征途。刘若英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一方面票房高歌猛进，一方面又被质疑票房造假。4月29号，国家电影局依据国家电影专资数据平台的数据，对近几提案的退票信息进行了分析，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对此，刘若英工作室发表声明称，刘若英工作室高度重视退票异常事件，将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尽早查明真相，使刘若英的导演作品早日回到更纯粹的电影讨论之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要跟随的这个领队不是泽华，是我千纯。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11点34分，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方目的地是黑山，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我们接着浏览接下来的美景。 大气手不长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气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几个，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建设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起手鼓唱起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也可以找到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啊，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国度的所有的漂亮的图片。在这么多图片里，最吸引我的是一张湖泊的照片，也是被千醇选来做整期推送的一个封面哈。如果还没有去过那里，也还好奇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千醇最给大家想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雪山黑湖。黑湖是一个高山湖泊，它的背后是高约2522米的一个山峰哈。即便是夏日，它周围也有皑皑的白雪，你想象一下那个景色。而且黑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湖泊，水面很清澈，清澈到透明，远远看过去是翡翠蓝的颜色。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看看它的图片哈。所以即使是当地人也会带上一些装备，然后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休闲的度过一日，或者选择湖边的木头船来一次湖心之旅。你还能遇见一排鸭子，一起并肩作战，来感受他们的惬意。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啊，总觉得这个乐队应该住在海边，他们的歌声都是从海边传来的。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 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去到这么美的地方，怎么可能脸上不露出微笑呢？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前方到达地是黑山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去到黑山必须要去的地方，接下来这个必去的旅行景点千纯也很推荐啊，叫做塔拉峡谷。塔拉峡谷是黑山最长的一个峡谷，也是欧洲最深的峡谷。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必须去一去，必须看一眼呢？塔拉河从峡谷中间穿过，原始森林又包裹着它，还捎带着养育了一个深邃的黑湖。塔拉峡谷一直以壮阔的天然美景成为著名的旅行地哈，在峡谷的溪水上你可以垂钓泛舟，哎，深受游客的喜爱。那相较于塔拉河大峡谷，塔拉河大桥却是早就已经火上国际的了，它凭借一部电影《桥》地位瞬间就窜升了，甚至很多游客都是专门为它而来到塔拉河大峡谷的。电影《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吧，应该说是风靡一时，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连我都知道，我也看过那个电影哈。里面的桥就是塔拉河大桥，而这座桥在真实的战争历史里也扮演了重要的逃生角色。再来听一首歌，继续浏览美景，听到的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黄的相片，古老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就在那多 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地方是黑山，昨天去到的地方是塞尔维亚哈。说到底是去塞尔维亚还是黑山呢，是每个人心里面最纠结的问题了。不过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哈，不妨将它们连在一起。前几天深度游塞尔维亚的古典和历史，打卡小镇古堡还有教堂，后几天就转转黑山，看遍海滩峡谷还有湖泊，享受自然和休闲，真的是一次走遍所有美景。这样想来，是不是觉得这一行非常的完美，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从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 耳边听到的《漫步人生路》的版本来自刘惜君，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原本是邓丽君小姐演绎的哈。在邓丽君小姐的版本当中呢，好像你就会觉得那个困难所要面对的人生的所有的艰苦都好像特别沉重，听得心里闷闷的感觉。在香港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在他们的颁奖典礼上呢，就会号召所有的演员一起手拉手来演唱这首歌，鼓励，互相鼓励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哈。但是在刘惜君这个版本当中，就一改这首歌本来的那种正能量的气质，你会感觉到说所有的人生你要面对的坎坷艰难好像都变成了小事情。你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就是刘惜君手握着心爱的男生的手，两个人手牵手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共同克服难关的这样一幅美妙的景象，所以在里面我竟然能听出一点甜甜的味道，因此来向大家推荐这首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好了，我们继续来今天的旅行之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欧洲最美的火车线路哈。来塞尔维亚的话，你不乘坐一下这个塞尔干八号线怎么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窄轨距铁路，也号称全球最美的火车线路之一。火车会在 0.76 米宽的窄轨铁路上穿越隧道、桥梁还有山谷。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这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 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 声来演绎这首歌，就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他一改以前的强控制啊，变成一个弱控制，可能就是想以这样的一种唱腔来表现在爱情当中受伤过后的心情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最后来看看如果去到黑山还可以吃哪些东西哈。塞尔维亚和黑山除了风景还是肉食者的天堂，当地人最爱的食物是一种用混合肉馅做成的卷儿，配上生葱头还有面包，还有一款是由猪肉牛肉羊肉做成的肉馅上撒调料以后烤制成型的，再做成汉堡那样的东西，如果去到那边可以去尝一尝哈。来一份当地的肉食，加几片火腿，然后加一点巴尔干和法国风味的典型的东欧食物，哇，再配上一杯当地特有的水果白兰地，坐在多瑙河边简直幸福到要起飞。来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侯湘婷，心想飞。心想飞，你别理会。